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嗱，今次搞到会嘅特色系点咧？系个自由选择好大嘅，佢其实咧就先系有呢个沙律啦，然后咧就有大盘啦，然后咧就有小食啦，然后咧就有饭面类啦，然后咧就仲送埋呢个甜品同埋饮品添。好似張點心紙咁俾大家揀嘅，介紹啲重點嘢俾大家啦。咁首先呢、這個就是韓式醬汁拌粉絲，就係、是、香草燒羊髀拼辣肉腸，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黑椒豬手。韓式泡菜就搭餃子，呢、這個就叫食雞拼盤，係啦，係喺小食部分嘅啫。呢、這個係咁啊，泰式肉鬆炒飯，咁咧就仲有海膽炒飯，係啦。我講價錢俾你聽先啊，去到15个人就可以夠15个人食，一款沙律，兩款大盤，兩款小食。一款飯面，仲送埋甜品同飲品，都係收1380蚊咋。聖誕新年大優惠，如果你揀喺11月20号至1月2号送貨，仲可以優惠價330蚊換領火雞一隻，請人嚟屋企開 party 食飯，哇！真係非常之有面喎、啊。party 都開得零舍開心啦！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大軍閥。 喂，好啦，喂，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阿土伯咧又放假咯喎，咁唔系个放假咧，就是、因为啦，系咪同啲 TG 有关啦？ 天气特别、 天气特别啦，同埋 上个礼拜暖暖地嘅， 系啊，即系今日就系、是、我原本好似话12度嘅，你不嬲都你着晒羽绒喎，你今日已经系即系小衫咯，着阿昌 唔系，佢不嬲都羽绒噶， 系咁、嗯、有冇着羽绒啊？昌 寒冷天气警告就。初头就觉得好冻嘅，咁但系呢两日有太阳咧，咁又好似唔系真系想象中咁冻，咁但系土伯就倒下啦， 系啊，土伯就倒下来啦，咁啊，因为咧，我唔知佢系咪应该都要出去啊，中环啊，原来今晚有集会，就系话呢个咧叫做系岌岌可危嘅集会啊，咁啊，嗰度有20000人啊，都唔少嘢喎，大佬真系，咁啊就系、是、呼吁啦，系嘛，即系其实叫做系停放 TG 啦，咁样样，咁啊关于 TG 嘅问题啦。原来就好似今日啊，即系呢个中大咧都公布咗啦，佢哋校园里面啊，嗰、那个叫做系即系二恶英浓度系几多？ 佢哋话冇事啊， 佢哋话冇事喎、啊，竟然。 唔系，所以你见到阿 K 框咧 share 咗呢份 K 框， 唔系啊 ，K 框 share 呢份报告，佢冇 comment 任何嘢嘅。但系下面大家都知道咩叫识喺留言啊嘛。下面啲人就走嚟讲紧，喂，你既然公布你所有嗰啲嘅样本系冇任何问题嘅话，咁请问你可唔可以公布呢啲样本究竟喺边度攞到咧？因为佢全部都系 A、B、C、D 咁样嘅啫嘛。 So far 即系而家咧，即系你话针对 TG 做嘅 test 我記得好似 Solomon Yu 啊，即係之前喺呢個 Twitter 咧都公布過，原來即係有啲人係攞啲即係樣本啊，去美國嗰邊化驗。 有牧師係喺香港嗰度就走去做嚟殺，順便係啦，就順便攞樣本嘅。 嗰、那個美國嗰個人權律師係 啊 William 啊嘛，係嘛？咁啊就唔知係咪佢喎？ 牧師 咁、就嗰邊咧，我見到 Solomon Yu 講咧，就話其實係嗱，佢都冇講嗰個二惡英嘅。咁、但係咧。至少佢就係話嗰個山埃，山埃係超標嘅，其實係。咁所以咧，即係你而家山埃其實唔係當然啦。如果你二惡英咧，你話吸到啦， 就其實會積存喺體內。 兩樣嘢唔係同一樣嘢嚟嘅。 唔係同一樣嘢。二惡英就其實係會係令到你自己係慢性，係慢性地係好似其實核輻射咁樣，令到你嗰、那個即係基因突變啊嘛。咁所以其實等於咧，即係其實令到即係如果真係二惡英嗰個濃度超標嘅話咧，你又吸到體內嘅話咧，咁其實你就會好多 K 胎啦，即係變咗福島咁樣。 唔係就係、是、即係大家喺度講，即係喺度做嗰、那個口號啊嘛，話咩警察放天之老婆生 E T 啊嘛，咁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係個事實陳述嚟噶嘛，唔係 真 係詛咒嚟噶嘛， 佢哋真係係比較高危生 E T 嘅，因為阿 K 匡都講過啊嘛，嗱、 嗯、 雖然你自己本身著滿曬嗰啲叫做係即係嗰啲防暴裝啦， 唔係你係戴嗰個防毒面罩啫嘛，但係你皮膚都會吸收噶嘛， 係啊。因为皮肤会痕痒噶嘛，嗯、即系你而家见到啊边立场哥哥啊，佢咪就喺度讲咯，即系其实佢 六 错仓啦，咁啊仲有其实好似佢系零舍犀利啊，因为佢系最勤力嘅佢系，咁所以佢就系系濑嘢最密，同埋我听过就系有好多女仔啦，就话啲 M 血就变黑色啦，其实系，咁、啊， 你点解会听到啲咁样嘅？ 系啊，真系唔系真系有人同我讲咧，系 有几多人同你讲啊？系我想用个科学嘅。角度去 我真 係 識到啲女 嘅論據啫， 係 有幾大量嘅人，你收集到幾大量嘅 M， 起碼有兩個女記者同我講嘅，咁、 哦 啊、所以咧，即係你唔使 challenge 錯啊，呢樣嘢就係、是、啊，咁啊，即係起碼我聽到係咁樣啦。咁通常咧，佢就話。我聽到啲行家咁啊，即係佢哋有 M 血，咁通常咧話聽到啲行家講咧，其實真係自己嚟嘅，咁我當咗係佢噶啦， 就係無中生有，就是、朋友嘅友， 係啦，即係呢啲咁嘅嘢啦嚇，咁啊，但係呢啲嘢一啲都唔好笑，因為其實你對於記者嚟講咧。咁啊，其實佢哋嗰個 gear 仲係慘過呢一個差佬啦。咁差佬都唔好以為好啊，即係因為其實你自己去射完 TG 之後，你知啦，你對住前線嗰班示威者射完之後，你會佔據咗佢嘅領地啊嘛。即係所以其實你一路行一路噴嘅時間咧，其實你之後你都會 step on the TG 嘅，其實係係嘛。同埋就係話，即係有啲人喺連登嗰度講過咧，就其實你自己本身你都要抹下淚嘴啊。啊！你都要係即係 清洗面罩要換㗎嘛？係 啦，換 filter 啲咁嘅嘢㗎嘛？你做唔足，其實你自己都瀨翻嘢嘅。有好多時候，你啲咁嘅防暴衣啊，你攞翻屋企洗咧，呢啲真係嗱，你就算唔係死全家都好啦，黑警死全家啦，嚇、啊，即係未必係實現到啦，但係起碼咧就真係害全家嘅呢樣嘢係。咁而家咧做差佬咧真係好 Q 大鑊，我見到就係話啦，係咪好似話呢個法新社定乜鬼嘢？即係而家話有個港女咧，因為即係其實同個男朋友拍咗八年拖嘅，咁佢男朋友係又係黑警嚟嘅。咁我就话啊嘛，即系喂，而家就系摊牌，喂，出年我而家啦，因为你而家搞到我啦，就好 Q 冇面，同你结婚啦，有好多人含同我印贴啊，有好多人又唔做我生意啊，因为你而家起码400多间嗰啲咁嘅婚礼公司啊，嗰啲 agent 咧就唔肯做呢啲黑警生意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只能够咧，嗱我谂佢哋好快就会有个蓝色经济圈噶啦，其实就系、是、 冇、啊、黑警经济圈嘅啫，蓝色就唔会有经济圈嘅，首先一样嘢， 蓝色不嬲都有噶啦。 咁你预咗依啲嘢，你要接受另一个美学标准啦，例如中华民国美学嘅标准啦咁样，咁啲喜帖你要印到好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 嘅 美学标准都仲好少少嘅， 系嘛？ 你冇听过咩？即系阿韩国瑜嗰期期嗰啲咁样嘅嘅文宣啊嘛，你以为即系中华民国美学啊嘛，系咪？咁所以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想结婚嘅话，咁样你要接受过另一种美学标准噶嘛？你又要可能要住喺大湾区，小朋友又要喺大湾区生活，系咪先？咁所以其实你唔好话头先阿曹总讲到呢样嘢，喂，其实呢样嘢你唔好成日话共产党、或者系阿习总吓、啊，即系呢个决策。是有啲咩问题，至少呢件事情上面吓、啊、你唔使考虑佢用啲咩方法吓、啊、即係过桥抽板或者呢个鸟尽弓藏啦，系咪先，本身你射緊 TG 帮你執行緊镇压命令嗰班人自己迟早都会舐嘢嘅，悭返用自己唔使用自己把 刽子手嘅屠刀，系咪？你哋自己等，你哋自己系自生自灭，喂，几好啊！成件事系。 系啊，但系你而家见到咧，就其实当然啦，你喺黑警咧，其实就算啊，你而家唔搞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其实佢啲人心惶惶嘅，其实都唔好过，其实啲日子都，即系你见到而家，即系呢一个人民日报咧，成日出埋啲文宣去撑佢哋，专登整一个咧，即系喂，你知道啦，我好似见到系，即系你知前线嗰啲勇武咧，就成日有句口号噶嘛，即系没有呢、这个咩 没有暴徒，只有暴政。 唔系，即系有一个 边有垃圾，边有咁多曱甴啦，系 嘛？唔系，佢有一句啦，即系好啦，好笑嘅，即系我睇翻先，佢就系话，即系没有咩英雄啊，然之只有系呢一个，即系即系个个都企上嚟嘅，即系呢啲咁样嘅平凡人啊，嗰、那个咁嘅口号啦。咁然之后咧，佢自己做图嘛。呢排咧，《人民日报》咧好鬼多嘢做，好鬼叻做嗰啲文宣啦、 啊。我净系记得佢即系装修白宫， 系啊， 但系变咗装修国会大厦啫。呢、啊这个对于内地嚟讲，其实唔系咩大问题、 啊。大家睇呢幅图先，系啦、啊、，CCTV 搞嘅，他们亦会挨饭盒啊，挨夜加班啊，一个饭盒就当晚餐啊。嗱，但系呢张相咧就俾人踢爆咧，就系、是、呢个叫做系即系呢个 UPS 啊，唔系 UPS 啊，佢一个叫做系社媒啊，社媒呢个网媒啦，系 USP。社媒呢其实沿途就是社媒影一张相啊，你见唔见到啊，嗱呢、这个就系嗰个黑警嘅啰柚啊，点解你食饭盒你食到跪低嘅呢，原来一张真相呢就系社媒影嘅，社媒影呢这个就喺修顿球场嗰条巷仔呢，佢哋自己本身啊因为 TG 未散呢，佢哋就除口罩啊，佢哋就系呢食 TG 食到跪喺度，你諗下喂黑警都咁样啊，尚且。系嘛？你更何况你而家你话嗰啲即系一家大细啊，你而家即系叫做系五重富居啊，嗰啲咁样嘅家庭咧，系咪？ 咁你迟啲咪出动呢一个曹宏威出翻嚟咯？话 T G 食得多，可能即系延年益寿嘅咯，系咪先？ 唔系咯， 已经有 罗志光都已经讲紧类似嘅嘢噶啦，系咪？ 唔系佢话咩啊嘛？烧烤反而会多啲二恶英啊嘛， 系嘛？咁所以先就嗰、那个一个有个 challenge 啊嘛，系咪先？你问一个钟头催泪弹，我问半个钟头 B B Q。啊，系咪阿 K？ 阿 K 光 啊嘛，系咪先？阿 K 光啊， 所以今晚 个集讲嘅话，咁烧烤场咪好大镬？烧烤场好毒嘅咁真系。 所以今晚我就谂紧今晚个集会有冇即系搭起个炭炉咁样样系。 喂，同埋今晚唔应该系中环，应该系大美督嗰度搞集会。 大美督咪好大镬，大佬，即系你跟啲村民住喺嗰度，喂，咪成日叹二恶英。 喂，系啊， 你真系个个都生 K 胎喎，咁样讲嘅话，真系呢个好笑啊。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嘢啦，呢啲咁样嘅谬论啦，系经唔起考验嘅。咁好啦，嗱，即系你讲到差佬咧，讲到警部咧，咁呢排啦，就其实你见到琴日开始。好似今日就有个即系立法会有个无约束力嘅动议系嘛，咁就系话嘛，而家就 铁路小组 揭下铁路小组就要求咧呢、這个党铁咧就系、是、公布呢一个831嘅 CCTV， 因为唔知点解啲建制派又早走 系啦， 咁啊系咪阿谭文豪定系郭明？ 谭文豪， 谭文豪咧就佢应该系有临时嘅动议，咁啊趁嗰啲人唔够人咧，对家咧就系啦，就过咗呢个动议。 哦， 咁啊就当然啦，呢啲系冇约出嚟嘅议案啦。咁 有两个动议嘅，一个就系、是、即系公布呢一个 CCTV 啦，另一个就系其实系定期监测嗰个叫做系污染嗰个问题啦、因为党铁啊咁呢啲嘢，但系其实 因为葵涌。 葵芳站， 葵芳站就喺站入边写 T G 啊嘛， 系啊， 但到而家嗰啲空气质素冇人真系 check 噶嘛，咁所以咪要求你去公布翻每一个地铁站里边嘅嗰个空气质素咯。 葵芳清得最近嘅地方就系条葵芳隧道嘅啫嘛， 系啊， 行人隧道啊嘛， 系啊， 其实今日又有 艺术馆。 系啦，将所有新装嘅装置艺术连够胆、哦，即系连特朗普嘅嗰幅即系画像咧都除埋落嚟，系咁，所以呢样我哋见到即系应该就系港府执行紧呢一个即系北京嘅反制措施啦，系咪？ 其实系噶，你见到 北京冇反制措施，因为而家咧出咗只 game 咧online game 咧叫做系打港独、哦， 其实唔止嘅，你讲紧打港独嗰样嘢就系向大陆嗰啲小粉红加埋香港嗰啲所谓青年人就。就真係埋手，但同時間喺現實世界嗰度，佢你見到好多 TG Group 佢都講㗎、喂好多嗰啲防暴警其實喺全香港嗰度，喂將任何都會 check 晒所有派單張嘅後生仔，睇佢哋派啲咩單張㗎。 check 嗰啲後生仔派單張，即係 好多人喺出面派傳單㗎嘛，你唔知 即係自發嘅文宣組， 你唔知究竟係自發文宣組定係純粹係派嗰啲咩1991一副眼鏡嗰啲咁樣嘅文，嗰啲咪宣傳單張㗎嘛，咁所以嗰啲黑警咪做個 check 囉。 哦，即係逗下佢哋咁樣， 係啊， 重點逗佢哋。其實我而家見到反而派單張嘅人少嘅，其實係， 嗯， 即係直接貼嘅。 但都仲有， 唔多啦，起碼我見到、就是。 主要宣傳就嚟緊， 十月 八號嘛。 十月八號，即係其實呢、這個 有 我見到連登其實都開始其實去力谷嘅，即係你知啊，你民陣咧佢自己Facebook 啊，即係你佢兩招嘅啫 ，Facebook 公佈同埋就係記者會嚇、啊，即係咁、之後就算㗎啦嘛。咁而家咧就連登就。自動波去幫你推 post 嘅，咁你見到就好多嗰啲海報咧就貼曬出嚟嘅，甚至乎咧就其實而家咧我見連登咧有啲呃 like post 啊，有啲呃人入去啲 post 話邊個邊個拍 AV 啊又流出啊咁樣樣， 到邊 馬有流出啊，拍 AV 流出啊，原來入到去原來係128遊行嗰啲 post 嚟嘅，即係頂佢嘅肺，即係你咁樣咧，即係我覺得有反效果，會你屌一聲嘅大佬，你見到呢啲 嗰陣時候講到好誇張啊嘛，我冇驗證過啦，唔知可能講緊曹總可能見多識廣。咧系真系即系亲身见证过，就系话咧喺成人网站嗰度，例如 AV 零一啊、 啊 AV 嗰啲啊， 佢 真系成条片系原装上载嘅，但系到即系。真系賣牙 嘛， 賣牙嗰個位之前咧，突然之間插咗幾段警報嘅片入去啊嘛， 喂，你會屌一聲嘅喎，咁搞 到 謝曬喎， 你有冇睇到啊？我嗱講就咁講話好勁嚇，但我就揾唔到，我就唔知道。 我都聽過，係啦，我冇睇過，其實係我聽過有人咁講嘅，其實咁，但係你正常啦，你見到呢啲 po 啫，你原本你扯曬啦，跟住你入到去，你見到呢啲嘢，你會屌一聲嘅，你會係，我覺得可能又會有反效果啊。不過 anyway 啦，咁就後日就其實係呢、一个民阵嘅游行，咁啊呢个128人权日啊嘛，系咪？ 嗯， 全球嘅民权日啊嘛，咁呢个其实系好，我谂系好耐，即系自从几耐之前啊，系咪818之后啊，第一次民阵系可以申请到呢个不返，但818嗰日都系即系集会嚟嘅啫， 系啊， 系啊， 流水式集会啊嘛， 嗰个流水式，如果你计嗰、那个不返嘅通知书系做游行嘅话咧，我谂起码都成。有冇三個月啊？ 如果你維園講嗰條路線嘅話，就係咯。咁但係其實上個禮拜喺尖沙咀嘅，咁照樣都有啦。咁但係大家都話啦，其實都係照樣即係射你啦，係咪嚇？ 咁嗰嘢就好撲街啦，因為其實呢、這個 喺隊尾射啊嘛。 唔係嗱，因為佢咁樣嘅，佢就話咧，你前頭嗰啲人啦，就掟呢啲煙霧餅。其實佢好多 version 噶啦。最開先咧就係講掟煙霧餅，跟住話掟磚咁咧。即係大問題就係前面真係冇人影到相㗎嘛，係冇記者影到相㗎嘛。 同埋呢個 term 新發明嘅咩叫煙霧餅呢、唯一嚟聯想到嘅嘢就係蚊香、我見過嘅嘢類似最類似煙霧餅嘅嘢。 咁好大鑊喎、啊，真係有煙霧喎呢啲係。 唔係你見到差佬呢喺 Facebook 嗰度咁樣走去公佈之後呢，港台嘅人亦都話：喂，咁多個 camman， 咁多個記者都影唔到 嘛。 喂， 就係嗰陣時呢一、這個港台走去打電話去問呢個警方，咁但係佢唔 Q 風。咁然之後咧，佢自己就改 Facebook。最先原本嘅 version 咧，就係話幾百人掟煙霧餅。跟住咧，自從呢一個港台記者打電話去之後咧，咁就變咗話幾百人中間有人掟煙霧餅啊。咁咧就係、你見到啲藍絲谷咧開始有啲改圖，就真係咧有啲人咧就掟呢個磚啊，又掟煙霧餅啊。但係嗰啲係好假嘅，其實係你啲好明顯係 cut and paste 落去。 同時亦都有人將嗰啲咁嘅 figure 當係真人，個 figure 係擺個掟嘢嘅姿勢嘅啫。 係啊， 即係戴曬黃色頭盔啊， 係啊， 戴曬口罩啊，咁樣原來係一個即係近排 個假公仔嚟嘅啫， 即係抗爭 figure。所以其實去到最尾，即係警察喺四點鐘嗰個警方。記者會嗰度有回應嘅，就話其實咧，我哋都係根據前線嘅報告咧，係所以就係直接係即係將前線人員嘅所見所聞嘅經歷咧，就係、即時咧最快嘅時間咧，就係、向公眾匯報嘅咁樣。咁但佢跟住又冇講係咪有真係 fact check 前線講嗰啲人究竟係講即係講嗰啲嘢有冇即係根據啦？咁不過如果就算佢講真話咧，其實咧都旁證咗咧一直以來一個傳聞嘅。 就是警察其实入面呢，即是嗰、那个即是精神病嘅问题同埋病发率呢、這個、其实越来越高啦、這個。你乜都见唔到，突然之间见到烟雾嘅。你话你咪见到幻觉呢，就最低限度你即是幻觉幻听、你都系嗰啲叫乜嘢啊。 你而家知道真相啦。佢哋成 Q 日食埋嗰啲即係海底撈啊，嗰啲地溝油火鍋啊，真係會有幻覺㗎。我諗分鐘真係， 即係至少都係躁狂症啊，定係即係思覺失調啊， 食 嗰堆嘢咯。 即係零舍燥底喎、啊，佢哋係。即係你諗下， 你食咗嗰啲咩魔幻蘑菇，你先至有幻覺嘅啫喎，大佬。 可能佢真係攞魔幻蘑菇。 咁你翻大陸食嗰啲好難講啊，係咪先？即 係你圍住玻璃嗰幾個黑 警，二惡英再溝呢個一滴香，係啦，再溝埋唔知邊咩度。嚟嘅野味，嗰啲野味果子嚟又食埋晒啲，即系山头有即系染晒嗰啲，即系唔知乜嘢。 最简单，你饮嗰 化学物， 大陆嗰啲水， 嗰啲水嘅化学物养出嚟嘅蘑菇，咁你梗系大佬， 你唔觉 梗系食物中毒 啦？你唔觉得黑警去宣传嗰啲代言嗰啲嘢咧，都系被人哋鄙视嗰啲嘢嚟嘅咩？系嘛？即系等于你见到 Poly 嗰几个黑警喺度嗌咩？嗰几个黑警一时宣传地诶呢个海底捞，一时又宣传呢一个魏俊。啊！我读魏俊起码有毅力啊！屌你边度咁解噶？你个白痴啊！ 网上面传咗好耐新嘅口号，邓炳强一。坐正身嘅口号，忠诚勇毅话喺呢个14乜嘅堂口嘅嘅呢个名字嘅开头，呢样嘢好似冇人 fact check 过喎， 系咩？咁我唔知啊， 唔系亦都冇办法 fact check 佢，因为你一 fact check 咗， 唔系噶，呢啲我哋即系无所不知嘅，郁敏一定知噶，佢咁熟呢方面嘅嘢。 佢就係揾龍五就去 check 囉。 我又唔得閒去監聽佢嘅節目啊，我唔知佢有冇講啦，係咪？但係要 check 一定 check 到㗎喎。喂，十四乜喺香港咁耐歷史，你問杜琪峰都知啦，應該係咪？你問古天樂都應該知啦，係咪？咁所以喂，如果呢樣嘢即係大都仲係傳，我又覺得其實就呢样嘢其实就某程度上系更加需要即系查证一下咯。 嗯，系啊，咁啊真系要查证一下。咁好啦，咁我哋呢节时间差唔多啦，转头翻嚟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